资治通鉴卷第217唐纪33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下。13载春正月己亥，安禄山入朝。是时杨国忠言禄山必反，且曰：陛下是召之，必不来。上使召之，禄山闻命即至。庚子，见上于华清宫，泣曰：臣本胡人，陛下宠擢至此，为国中所急，臣死无日矣。上怜之，赏赐巨万，由是亦亲信禄山，国中之言不能入矣。太子亦知禄山必反，言于上，上不听。贾臣太清公奏学士李琦见寻云皇帝程子云，告以国祚延昌。唐初诏敕解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，前封以后，使诏文士袁万顷、范吕冰等草诸文辞，常于北门后禁止，时人谓之北门学士。中宗之事，上官昭容专其事。上即位，使至翰林院，密而进庭，言文章之事，下至僧道，书画琴棋术数之功，皆处之，谓之代诏。刑部尚书张军及弟太常伯济解翰林院供奉，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，以令张继草制。杨国忠谏曰：禄山虽有军功，目不知书，岂可为宰相？至书若下，恐肆贻清堂。上乃止。以四，加禄山左仆射，赐一子三品，一子四品官。丙午，上还宫。安禄山求兼领衔旧群牧，庚申以禄山为衔旧陇右群牧等使，禄山又求兼总监，壬戌兼之总监事。禄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五部侍郎，充衔旧副使。杨国忠由是务温。禄山密遣亲信选剑马勘战者数千匹，别四之。二月壬申，上朝献太清宫，上圣祖尊号曰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太帝。癸酉，享太庙，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。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。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。中宗谥曰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。睿宗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。以汉家诸帝皆是孝故也。贾诩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正道孝德皇帝，赦天下。丁丑，杨国忠进位司空，贾深林轩策命。己丑，安禄山奏臣所部将士讨西契丹九姓铜锣等勋孝甚多， 岂不拘长阁，超资加赏，仍好写告身，赴陈军受之。于是除将军者500余人，中郎将者2000余人。陆山欲反，故先以此收众心也。3月丁酉朔，陆山辞归范阳，上解御衣以赐之，陆山受之惊喜，恐杨国忠奏留之，急驱出关，乘船沿河而下，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，15里一更，昼夜兼行，日数百里，过郡县不下船。自是有言陆山反者，上皆附送。由是人皆知其将反，无敢言者。陆山之发长安也，上令高力士见之长乐坡，即还，上问陆山为义乎？对曰：观其义样样，必知欲命为相而终止故也。上以告国中曰：此义他人不知，比张继兄弟告之也。上怒，贬张军为建安太守，继为卢西司马。继弟几世中处为宜春司马。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，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、燕山郡王火拔归人为骠骑大将军，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，临洮太守程如求、讨击副使范阳卢炯、高兰府都督浑为明并加云辉将军，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义为左羽林将军，英义知运之子也。罕又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，河东吕因为知度判官，前封丘尉高士为长书记，安邑屈桓为别将。程千里指阿布斯，陷于阙下，斩之。甲子，以千里为金吾大将军，以封长卿全北庭都护、伊西节度使。夏4月癸巳，安禄山奏击西破之，鲁齐王李日月。6月乙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钩。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密将兵70000击南诏，阁罗凤又之深入，至大河城，必必不战。密粮尽，士卒离仗义及击死17-8，乃引还，蛮追击之，密被擒，全军皆没。杨国忠引其败，更以结文一发中国兵讨之，前后死者即20万人，无敢言者。上常谓高力士曰：朕今老矣，朝士复之宰相，边士复之诸将，夫复何忧？力士对曰：臣闻云南朔丧失，有边将拥兵太盛，陛下将何以制之？臣恐一旦祸发，不可复救，何得谓无忧也？上曰：卿勿言，朕徐思之。秋7月癸丑，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，至桃阳、交河二郡， 及神策军，以临洮太守程如求兼洮阳太守，充神策军使。杨国忠继陈希烈，希烈累表辞位，上欲以五部侍郎吉温代之。国忠以温赴安禄山，奏言不可。以文部侍郎为建肃，和雅易志，见之。八月丙戌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，罢政事。以建肃为五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子去岁水旱相济，关中大饥。杨国忠误京兆尹李宪不复己，以灾吏归咎于宪。九月，贬长沙太守。宪一之子也，赏优与商驾。国中取何之善者献之，曰：“雨虽多，不害驾也。”上以为然。扶风太守房管言所不水灾，国中使御史推之。是岁，天下无敢言灾者。高力士试策，上曰：“隐语不已，卿可进言。”对曰：“子陛下以权假宰相，赏罚无章，阴阳失度，臣何敢言？”上默然。冬十月已有，上幸华清宫。十一月己未，至内侍谏二员，正三品。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志，宾之兄也，文雅有盛名。杨国忠恐其入相，使人告至赃污事，下御史暗问。至路中丞吉温，使求救于安禄山，复为国忠所发。闰月壬寅，贬至桂岭尉，温李阳长史。安禄山为温送冤，且言国中谗疾，上两无所问。戊午，上还宫。是岁，户部奏天下郡321，县1538，乡16829，户96万9154，口5288488。十四载春正月，苏皮王子希诺罗去吐蕃来降。二月辛亥，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，请以番将32人代汉将。上命立进化，即告身。韦建肃为杨国忠曰：“禄山久有异志，今又有此请，其反明矣。明日建肃当吉言，上未允，攻其计之。”国忠许诺。壬子，国忠见肃入献，上迎谓曰：“卿等有疑禄山之意也。”见肃因吉言禄山反以有计，所请不可许，上不悦。国忠逡巡不敢言，上竟从禄山之请。他日，国忠见肃言于上曰：“臣有策，可作消禄山之谋。今若除禄山平章事，诏亦阙，以贾巡为范阳节度使，吕之会为平卢节度使， 杨光惠为河东节度使，则是自分矣，上从之。以草制，上流不发。更遣中使府求林以真果赐禄山，前察其变。求林受禄山厚禄，还圣言禄山竭忠奉国，无有二心，上谓国中等曰：“禄山朕推心待之，必无异志。东北二路借其镇恶，朕自保之，卿等勿忧也。”是遂寝。寻华原人也，实为节度副使。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，道德风疾，遂留京师，家居不出。三月辛巳，命给事中裴世焉宣慰河北。夏四月，安禄山奏破西契丹。癸巳，以苏皮王子希诺罗为怀义王，赐姓名李忠信。安禄山归至范阳，朝廷每遣使者至，皆称疾不出营，圣臣五倍，然后见之。裴世焉至范阳，二十余日乃得见，无复人臣礼。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，使京兆尹为其弟，补禄山客李超等，送御史台狱，前杀之。禄山子庆宗赏宗女荣义郡主，供奉在京师，密报禄山，禄山欲拒。六月，上以其子成婚，手召禄山观礼，禄山辞疾不至。秋七月，禄山表献马三千匹，每匹直控夫二人，遣番将二十二人步送。河南尹达西寻已有变，奏请御禄山以进军马一似至东，官自己夫，无反本军。于是上稍误，实有一禄山之意。会府求林受禄事易谢，上托以他事扑杀之。上遣中使冯神威即手召御禄山，如寻策，且曰：“朕心未清，作一汤，十月于华清宫待清。”神威至范阳宣旨，禄山据床微起，亦不拜，曰：“圣人安稳。”又曰：“马不献亦可，十月卓然亦京师。”即令左右引神威至馆舍，不复见。数日遣还，亦无表。神威还，见上泣曰：“臣既不得见大家。”八月辛卯，免金宰百姓租庸。冬十月庚寅，上幸华清宫。安禄山专制三道，因序易制，待将十年，以上待之后，欲似上宴驾，然后作乱。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，屡言禄山且反，上不听。国忠硕以事激之，欲其速反，以取信于上。禄山由是决意拒反，独与孔目官、太仆丞严庄、长书记、屯田员外郎高尚、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， 自于将佐皆莫知之，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享士卒，秣马厉兵而已。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，陆山诈为敕书，西召诸将视之曰：“有密旨，令陆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，诸军宜即从军。”众愕然相顾，莫敢一言。十一月甲子，陆山发所部兵及铜锣、西契丹、侍卫，凡150,000，号200,000，返于范阳。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，平卢节度副使吕之会守平卢，别将高秀岩守大同，诸将皆引兵夜发。节招，陆山出蓟城南，大悦示众，以讨杨国忠为名，榜军中曰：“有异议煽动军人者，斩及三族。”于是引兵而南。陆山乘铁鱼，步骑精锐，烟尘千里，鼓噪震地。使海内九成平，百姓累世不识兵革，促闻范阳兵起，远近震骇。河北皆陆山统内，所过州县望风瓦解，首令或开门出营，或弃城窜匿，或猥琐擒戮，无敢拒之者。陆山先遣将军何千年、高邈讲西记二十，声言县设生守，长邑一太原。乙丑，北京副留守杨光惠出营，因截之以去，太原据言其状。东受降城亦奏陆山反，赏有以为误陆山者诈为之，谓之信也。庚午，上闻陆山定反，乃召宰相谋之。杨国忠洋洋有得色，曰：“今反者独陆山耳，将士皆不遇也。不过旬日，必转守一行在。”上以为然，大臣相顾失色。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京，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，各简募数万人，随便团结以拒之。辛未，安西节度使封长清入朝，赏问以讨贼方略。长清大言曰：“今太平积久，故人望风淡贼，然事有逆顺，事有奇变，臣请走马一东京，开府库，募骁勇，调马垂渡河，即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。”上月，人参以长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，长清即日乘驿以东京募兵，旬日得60,000人，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。甲戌，陆山至柏林南，何千年等执杨光惠见陆山，则光惠以赴杨国忠，斩之以训。陆山使其将安忠志将精兵军土门，忠志西人，陆山养为甲子。又以张献诚设柏林太守，献诚守归之子也。陆山至藁城， 常山太守严杲清力不能拒，与长史袁吕谦往迎之。陆山折赐杲清金子，至其子弟，使仍守常山，又使其将李钦凑将兵数千人守井陉口，以备西来诸军。杲清归，途中指其衣谓吕谦曰：“何谓着此？”吕谦悟其意，乃因与杲清谋起兵讨陆山。杲清，司鲁之玄孙也。丙子，上桓公，斩太仆卿安庆宗，赐荣义郡主自尽，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，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，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又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，至河南节度使，领陈留等十三郡，以魏卫卿一世张介然为之，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。诸郡当贼冲者，使至防御使。丁丑，以荣王婉为元帅，又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，统诸军东征。出内府钱帛，于京师募兵十一万，号曰天武军，旬日而集，解市井子弟也。十二月丙戌，高仙芝将飞骑郭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和五万人发长安，上遣患者兼门将军边令成兼其军屯于陕。丁亥，安陆山自灵昌渡河，以耕约败船及草木横绝河流。一夕，冰河如浮梁，遂陷灵昌郡。陆山不计散漫，人莫知其数，所过残灭。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，陆山至，受兵登城，众凶惧，不能守。庚寅，太守郭纳已成降，陆山入北郭，闻安庆宗死，痛哭曰：“我何罪而杀我子？”时陈留将士降者家道近万人，陆山解杀之以快其愤，斩张介然于军门，以其将李廷望为节度使，守陈留。壬辰，上下至欲亲征，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，皆赴行营，令节度使自降之，其二十日必及。初，平原太守颜真卿知陆山且反，因淋雨，完成郡壕，料丁壮，使仓廪。陆山以其书生易之，即陆山反，迭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。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见道奏之，上使闻陆山反，河北郡县皆风靡，叹曰：“二十四郡增无一人义士也。”即平至，大喜曰：“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，乃能如是。”真卿遣亲客密怀购贼谍一诸部，由是诸郡多应者， 真卿、杲卿之从弟也。安禄山引兵向荥阳，太守崔无弼拒之。士卒成城者，闻鼓角声，自坠如雨。癸巳，禄山陷荥阳，杀无弼，以其将武令巡守之。禄山声势一长，以其将田承嗣、安忠志、张孝忠为前锋。封长清所募兵皆白徒，未更训练，屯五牢以拒贼，贼以铁骑柔之，官军大败。长清收于众，战于魁元，又败。斩上东门内，又败。丁酉，禄山陷东京，贼鼓噪自四门入，纵兵杀掠。长清战于都亭驿，又败，退守宣仁门，又败，乃自苑西坏墙西走。河南尹达西巡降于禄山。留守李成为御史中丞卢毅曰：“吾曹贺国重任，随之力不敌，必死之。”亦许诺。成收残兵数百，欲战，皆弃城溃去。成独坐府中，以先遣妻子怀胤见道走长安。朝服坐台中，左右皆散。禄山屯于贤旧，使人执成义及采访判官蒋清皆杀之，亦骂禄山，数其罪。故贼党曰：“凡为人，当知逆顺，我死不失节，夫复何恨？”成文水人，亦怀慎之子，清亲绪之子也。禄山以其党张万顷为河南尹，封长清率余众至陕，陕郡太守窦廷之已奔河东，吏民皆散。长清谓高先知曰：“长清连日血战，贼风不可当，且潼关无兵，若贼使突入关，则长安危矣。陕不可守，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。”先知乃率宪兵西驱潼关，贼寻至，官军狼狈走，无复不武。士马相腾见，死者甚众。至潼关，修完守备，贼至，不得入而去。禄山使其将崔虔佑屯陕，林汝、弘农、济阴、濮阳、云中郡皆降于禄山。是时，朝廷征兵诸道，皆未至。关中凶惧，会禄山方谋称帝，留东京不进，故朝廷得为之备，兵役稍急。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务为睢阳太守，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济千余东略地，郡县官多望风降走。为东平太守四吴王之，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拒之，之一之地也。郡县之不从贼者，皆以吴王为名。单府尉贾奔率吏民南击睢阳，斩张通务。李廷望引兵与东逊地，闻之不敢进而还。庚子， 以永王林为山南节度使，江陵长史袁伟为之父，颖王角为剑南节度使，蜀郡长史崔元为之父，二王皆不出阁，为光裕之子也。上意亲征，辛丑至太子监国，谓宰相曰：“朕在位垂50载，倦于幽秦，去秋以欲传位太子，执水旱相仍，不欲以余灾为子孙，烟流似烧风，不亦逆胡横发，朕当亲征，且使之监国，事平之日，朕将高枕无为矣。”杨国忠大惧，退位韩国秦三夫人曰：“太子素务吾家专横久矣，若一旦得天下，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。”相与俱哭，使三夫人睡贵妃，贤徒请命于上，是遂寝。颜真卿召募勇士，旬日至10000余人，欲以举兵讨安禄山，既已涕泣，士皆感愤。禄山使其党段子光及李成、卢毅、蒋清守训河北诸郡，至平原，人吟真卿侄子光腰斩以训，取三人首续以仆身，官殓葬之，既哭受吊。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设景城太守，清池卫贾在、盐山卫河内穆宁共斩道玄，得其甲仗50余船，携道玄守也长史李伟，伟收盐庄宗族，悉诛之。是日，送道玄守至平原，真卿召载宁及清河卫张旦以平原济事，饶阳太守卢全成据城不受待，河间司法李焕杀禄山所属长史王怀忠，李遂遣游义将子嗣贤济河，杀禄山所属博平太守马济，各有众数千或万人，共推真卿为盟主，军事皆秉焉。禄山使张献诚、蒋尚古、柏陵、常山、赵郡、文安5郡团结兵10000人为饶阳。高先知指东征也，监军边令成朔以示干之，先知多不从。令成入奏事，具言先知长卿挠败之状，且云：“长卿以贼摇众，而先知弃陕地数百里，又盗捡军事粮次。”上大怒。癸卯，遣令成击斥及军中斩先知及长卿。初，长卿既败，三秦使奉表陈贼行事，上皆不知见。长卿乃自持意阙，至渭南，敕削其官爵，令还先知军，白衣自效。长卿草仪表曰：“臣死之后，望陛下不轻此贼，无忘臣言。”时朝议皆以为禄山狂悖，不日受首，故长卿云然。令成至潼关，先引长卿 宣敕示之。长卿以表复令丞上之。长卿既死，陈师取楚，先知还至听事，令丞所陌刀手百余人自随，乃谓先知曰：“大夫亦有恩命。”先知俱下，令丞宣敕。先知曰：“我遇敌而退，死则已矣。今上待天，下履地，为我盗捡粮次，则污也。”时士卒在前，皆大呼称王，其声震地，遂斩之。以将军李成光摄领其众。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病废在家，赏借其威名，且素与陆山不协，召见，拜兵马副元帅，将兵80000以讨陆山，仍斥天下四面进兵，会攻洛阳。汉以病故辞，赏不许，以田良秋为御史中丞，充行军司马，起居郎萧新为判官，番将火拔归人等各将部落以从，并先知旧族号200000，均于潼关。汉病不能治事，悉以军政委田良秋，良秋复不敢专决，使王思礼主计，李成光主簿，二人争掌，无所统一。罕用法言而不恤，士卒皆谢驰，无斗志。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叩镇武军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，子仪乘胜拔靖边军。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叩靖边军，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，右兵马使高俊，左五峰使仆固怀恩，右五峰使浑世之等逆击，大破之，坑其骑7000，尽为云中。使别将公孙琼岩将2000骑击马邑，拔之，开东行关。贾臣加子仪御史大夫，怀恩割烂拔岩之曾孙也，是为金威都督，是之魂不酋长，是为高兰都督。颜杲卿将起兵，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，杲成尉崔安石，郡人翟万德，内丘丞张通幽皆欲其谋，又遣人与太原尹王承业密语相应。会颜真卿自平原前杲卿生卢替前告杲卿，欲联兵断陆山归路，以缓其西入之谋。时陆山遣其金吾将军高邈以幽州征兵，未还。杲卿以陆山命召李钦凑，使率众义郡守靠赖。丙午，薄暮，钦凑至，杲卿使袁吕谦、冯虔等携90骑钺往烙之，并其党皆大醉，乃断钦凑手，收其甲兵，尽赴其党。明日斩之，悉散警行之众。有请高邈自幽州还，且至杲城，杲卿使冯虔往擒之。 南靖又白何千年自东京来，崔安石与翟万德持意李全义迎千年，又擒之，同日至于郡下。千年谓杲清曰：“今太守欲书立王室，既善其始，当慎其终。此郡应募乌合，难以临敌，以深沟高垒，勿与争锋，似朔方军制，并立其进。传檄赵魏，短燕蓟腰履。今且宜声云，李光弼引部骑一万出井行，因使人水张献成云：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，无坚甲利兵，难以当山西境兵。县城必解围遁去，此亦一奇也。”杲清曰：“用其策。”县城果遁去，其团练兵皆溃。杲清乃使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，命崔安石等训诸郡云：“大军已下井陉，朝夕当至，先平河北诸郡，先下者赏，后至者诛。”于是河北诸郡响应，凡十七郡皆归朝廷，兵合二十余万，其赴麓山者为范阳、卢龙、密云、渔阳及叶六郡而已。杲清又密使人入范阳招贾巡，嘉诚人马遂说巡曰：“麓山负恩背逆，虽得洛阳，终归一灭。公若诸诸将之不从命者，以范阳归国，清其根底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寻然之，犹豫不时发。别将牛润荣知之，以告麓山。麓山使其党韩朝阳、赵寻。朝阳至范阳，引寻丙宇，使壮士一杀之，灭其族。以别将牛廷介之范阳军事。史思明、李立杰将番汉部骑万人及柏陵、长山。马遂亡入西山，引者徐玉逆之，得免。初，麓山欲自将攻潼关，至新安，闻河北有变而还。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北击长山，戊申，荣王晚薨，赠谥恭敬太子。是岁，吐蕃赞普起离苏龙列赞族，子梭西龙列赞立。